好，翻到嚟呢个法律点评啦，又系岸伯嘅主持法律嘅时间啦，咁有个大卫喺度啦。咁今个礼拜咧，咁啊，岸伯就提议，咁啊，既然上个礼拜又讲开呢个反服贸嘅问题啦，吓、 啊，台湾 继续延续呢个咁嘅话题 ，OK， 就讲下呢个公民投票嘅其实呢个权利同埋呢个咁嘅概念嘅 ，OK。 呢个概念背后是直接民权的概念喎、 啊。系冇错，其实变咗呢个岸伯哲学课嘅吓。 又唔算呢个，唔系，其实呢个常识要有嘅。我哋成日讲民主咧，应该由最 top 嗰人讲起噶嘛。 系冇错。 诶，我30年前都提呢样嘢，唔系有冇30年啦？即系大约啦，嗰阵已经即系泛民开始话讲民主啊，开始睇人哋嗰啲嘢嗰阵已经噏呢啲嘢，直接民权咁样。咁啊，对啲人都话、哎、有啲咁嘢啊。咁啊，包括。即係直接民權，包括啲公民直接做，因為你係代議噶嘛，而家講嚟講去香港都係代議啫，依家係嘛？但係要話直接咧，就包括幾樣嘢嘅，包括你直接立法啦，包括咧你係公投一啲政策啦，亦都包括罷免嗰啲選咗出嚟嘅人。 即係你啱講到啦，公投呢兩個字眼啦，近期成日聽到嘅嚇，包括呢、這個。包括嗱，香港嗰個叫之前有個名， 變相公投啊、 有個名叫做五區公投 ，OK 啊，好嘢噶，其實夾硬嚟都叫做逐 個咧、啊、就呢、這個最近期嘅咧，咁啊，我哋睇呢個克里米亞嘅啊個局勢咧，黑海咧，咁亦都有一個叫做克里米亞咧，就公投去脱離呢個烏克蘭 啊，好嗨 嘅 喎， 俄羅斯聯邦啊， 即係你講喺戰爭以外，你用到公投咧，其實係一種好强大嘅武器嚟嘅，因为你其他人冇得夹佢噶嘛。 系冇错啦，吓呢啲绝招嚟嘅 ，OK 吓。 绝招嚟噶。 系冇错，咁咧咁啊，呢个 但系有啲 稳 笨， 有个先例啊，就会佢台湾又会成日想跟住咧，咁啊呢个系我哋呢个大陆政府啊比较担心嘅 ，OK。咁啊咁啊，关于公投嘅情况咧，咁就算系喺呢个早期啊，以前嘅一个。滿洲國的情況呢就是我們的東北三省啦、啊、都有日本都嘗試灌輸一個觀念但是當年都是武力侵入、啊、關東軍的 ,ok, 就話俾即係你是滿洲國國民嚟嘅你自己去選擇返自己的國家嘅咁樣尤其嘗試灌輸一個觀念俾東北三省嘅居民啦因為好多日本人喺度啦咁就係、是。最终咧都系侵占啦吓，就咁。 日本好嘢噶，其实佢好早有选举呢啲嘢噶啦。 系好先进噶吓，我哋成日都 即系台湾，佢喺台湾推行选举咧，地区选举咧，即系差唔多二十世纪初，即系1900几年。 即系讲又讲啦，咁其实日本话我哋成日都听新闻，或者我哋啲民族情意结啊上脑啦，啊点样样去啊，系、哎、根本就系、 是、呢样嘢佢几先进、 啊。军国主义复辟啊，成日话军国主义复辟嘅，最右嗰啲其实都系冇乜点右嘅啫，都系就一个废柴，就唔好即系人哋咧嗰啲咧，唔知点解咧就有军国主义就右派，我哋嗰啲咧啊咁啊努力破坏你嘅大使馆咧嗰啲咧。就係、是、一個外國嘅，咁我就唔好明啦。其實係兩樣嘢，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咩？咁樣樣，咁我抄少少話題啦。其實大家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嘅啫，嗰、那個 mentality。咁就係講翻起呢個公投啦嚇，咁啊，因為公投其實點樣定立嘅咧？黃伯係究竟係基於咩嘅原則嘅咧嚇？ 咁啊，全世界咁多地方咧，我哋都係無謂逐個研究啦，因為好煩嘅。 啊， 咁但係你係講台灣咧？台灣就佢嗰幾個總統提得啦，議會提得啦，咁啊民眾都提得嘅，好似千分之五咧就提議嗰樣嘢，跟住咧正式提個案咧就5%，即係5%。 千分之五即係點解啊？即係 選民嘅千分之五。 哦，即係 提個議題出嚟啫。咁、就要整個即係正式提案啦，正式提案就係聯署啦。聯署就係5%嘅啫，咁就 大家簽名就支持呢個咁嘅嗱，有個咁嘅提案，譬如就係 5%就好多嘅咯，因為學民思潮都好似話10%。 啊，求其舉個例啦，譬如呢個一啲憲法上嘅問題啦，香港下實全民普選啦，可唔可以公投咧咁樣？ 係啦，即係佢可以就任何嘢去提案噶嘛， 就任何嘢提案嘅。 我哋五間先講講台灣齊過嗰啲，呢啲地區佢都有嘅，譬如核四公投咁樣，佢台北市投。 核四係咪即係第四間 係 建第四間係建核電廠啦 嚇？係咪啊？咁啊，高雄縣政府啊，咁樣鄉公所啊，佢都搞過公投嘅。即係有啲就係自己夾硬搞啊，跟住又唔承認啊，又話咁合法啦咁啊。 如果就咁睇公投嘅原意就係、是。大家都有權，即係一人透過一人一票嘅方法， 就咧就選民啦，當然係嗰啲啦，咁唔係選民嗰啲冇計啦嚇，冇登記嘅，或者係 直接決定自己嘅重大決策。 嗯、 其實而家你睇翻台灣民啱咯。 嗯， 我唔知佢拗乜，点解唔讲公投咧？喂，呢样嘢话即系唔服贸咁样，咪拎出嚟公投咯。其实佢哋有个机制，有呢个机制。 咁啊，咁啊，可能政治阴谋嘅。其实两边都 agree 用呢条条例嘅。咁好似你上集讲啊嘛，反对通通 所以讲嚟讲去咧，就唔会拎呢样嘢出嚟讲嘅。 系因为公投都 veto 咗，点办咧，大佬？ 真系 veto 咗，咁我民进党都唔想嘅，分分钟。咁因为佢哋定调都系话要逐条审议。 因 为 你冇严格嚟讲，即系我 佢哋自己都冇话全部拉到。 即系我喺商业专题嗰边都讲过啦。咁其实咧就呢条咁嘅反服贸条例就两刃剑嚟嘅啫。OK， 睇你点用嘅啫，有好处有啲有坏处嘅。咁其实根本上就系、是、即系我哋喺香港站喺香港立场嚟讲咧，其实好处系多啲嘅，系啦。 嗯。 啊，因为 对香港冇处啊嘛。 香港嘅冇主意，但系而家对台湾系 O K 嘅。 对台湾应该客观睇咧，佢系有一定咁，佢个经济唔好嘛，咁你都要试。 系咁，你横掂嗰个失业率咯，咁你咪靠啲大陆资本嚟扯下人咯。虽然最后可能嗰个钱都系归于个资本家，咁但系起码够一钱之衰啦 吓。喂，我哋香港七十年代咪靠晒啲英资啊，嗰、那个真够俾佢剥削啦。嗰阵赚到钱就要全晒英国做外汇储备，咁英镑嗰阵。七十年代知啦， 咁你本地居民你都 貶值噶嘛， 係你啲揾到嘢做，你先儲到錢，咁你先可以做自己嘅生意噶嘛，係咪？ 係啦， 慢慢嚟。 香港個經濟就係嗰度嚟啊，即係俾人呃，俾人揾笨，嚇，俾英國佬優咁樣揾笨，咁但係自己就喺嗰個基嗰、那個咁嘅情況，即係建立咗自己基礎啊嘛。所以俾人揾笨唔一定呃，唔啱嘅。 咁啊，所以話兩刃劍啦。 即 係 你睇、 啊、 你睇情況， 睇你個長遠係點樣樣啦。即係我哋喺香港，站喺香港隔岸觀火嘅立場就係咁嘅。 唉，咁佢哋搞 呢个节目嘅立场， 一定系涉及啲统独问题，更加佢哋嗰个情感更加强烈过我哋啦。咁所以即系我哋系趁呢个机会又学下嘢嘅啫，其实 系冇错，你都系 即系唔好唔使咁投入啊！即系因为好多人太投入，我觉得系嘛，因为你净系睇下佢，喂，佢有公投嘅法例，佢有罢免总统嘅法例。如果你话个总统咁差，呢个马英九咁差，点解冇人提话要？罢免佢嘅 咧，系冇错，因为咧睇翻佢攻入行政院，首先就分清楚攻入行政院嗰班人咧，同埋攻入呢个立法院嗰班人两班人嚟噶吓。咁攻入行政嗰班人系好犀利嘅，全部都系有晒军事装备，所以咧军事装备同埋军事嘅概念嘅，同埋我哋嗰啲所谓咧占领中环咧系简直两回事嘅，永远都系鸠噏嘅啫。我哋占领中环 ，OK？ 当然千祈唔好乱学啦。 系冇错，因为人哋系首先系攻入啲棉胎啊，会系走去正门系攻占人哋嗰个行政院嘅。系啊，啲铁丝网就铺晒面都一跨跨栏咁啊，跨晒过去嘅，又唔会吉亲。O K， 咁啊，第二样嘢就等于人哋首先系占据咗嗰个电厂先嘅。O K， 系啦，即系控制咗，冇俾你 cut 电先。跟住咧就物流方面咧就运晒厕所啊、食用品上去，都有晒啲咁嘅计划嘅。就永远都唔系我哋嗰啲，净系喺度倒 J 或者系倒啊， 台资米入去添， 台资米入去咁样， 台资米入去紧要。 O K 啊，就喺度啊扮晒嘢咁样话占领嗰边噶啦，吓。 啊！ 即系受过军训嘅同人，同埋一个温室长大嘅居民系两回事嚟嘅。O K 吓， 嗯， 咁啊都要题外话啦。咁啊讲翻，其实呢个咁嘅直接民权嘅概念咧，系 孙中山噶嘛？上次我哋讲过， 中文系咁样讲啦。其实系一个限，其实一个叫政治工具嚟嘅，或者系政治斗争工具嚟嘅。 嗯， 因为民众咧系好易受唆摆嘅吓，你只要一单 issue 爆出嚟咧。跟住可以影響到佢哋情緒咧，佢哋就會投一邊嘅啦。啊，即係正如當年阿扁咁個槍啊，俾人射中嘅。咁啊，大家都 好少啫喎。 啊， 嗰陣咧做過 個 研究嘅 喎，影響中間派咯，係啦。 嗰陣佢話諗住係點咧？佢真係好嘢嘅喎，計到嘅喎。 啊， 因此而認為阿扁玩嘢嘅咧，就會有3%。 係。 因此而同情佢人咧，有5%。 夠啦，淨係贏嗰2%。 就是那2% 呢就升咗过去啦，咁就啱啱赢咗30,000+票啫，30,000+票我哋睇好咗好多啊，佢係1%都冇嘅，係0.03%嘅啫，因为佢即係睇先成10,000㗎嘛，所以30,000好少嘅，即係赢嗰个马鼻嘅，佢又竟然计到嗰啲数係赢咁多嘅，咁所以就做得过啦，係咪 咁讲返个，所以咪就係话其实一个好易，即係好易操纵民意，即係个工具嚟㗎啦 ,ok? 咁 按有經驗，佢又唔係咁，又唔係啲人唔係又唔係咁隨便肯。 理想中咧，呢啲咁嘅制度咧，譬如直接民權或者公投咧，係一個叫做監察嚇，或者係補充呢個立法， 其實係一個 代以民主政制嘅不足啦嚇。 即基本上都接受咧，佢係一個最後一招嚟嘅，即係 last resort 啊，所謂佢唔會咧，即係就算有嗰啲地方啊，佢都係搞到佢好難搞嘅。即必要时先用嘅，因为你如果系随便用咧，咁你边个政府当政咧，反对派就搞啦嘛，系咪？即如果香港咁咯，三席议员就可以提议公投嘅，咁就好大剂噶啦嘛，啲小党就玩嘢啦嘛，得闲。 尤其你如果你控制咗传媒咧，玩晒噶啦。 唔系，咁你就算传媒有时梗系中意煽动呢啲即系新闻噶嘛，即系你容易做就弊噶啦，因为你个成个 system 唔运作到噶嘛，所以通常佢话如果系直接即系要提案咧，通常搞到佢系10%、20%咁嘅，即系公民提名嘅10%、20%，咁啊变咗你谂下都困难啦，咁所以除非嗰样嘢系全民共愤啦，你先至会做到。如果你只系话有部分人唔高兴要玩你咁样拉布咁啦。你少數人玩咗噶啦， 因為呢個係一個比較複雜嘅概念嚟嘅、因為牽涉到幾樣嘢。 啊，咁亦都驚一般人即係濫用咗嘛，所以濫用咗。 公民 咁啊， 你啱提到個名叫公民提名啦，呢排我哋都成日聽到呢個咁嘅名嘅 ，OK。咁對於冇留意新聞嘅人咧，根本都唔知係個乜春嘅 ，OK。 公民提名識啦啩？ 係唔係㗎？好多人唔識㗎 ，OK。我哋都要講講嘅，係啊，咁嘅 即 係 總統提名，唔係特首提名。 特首提名啦，跟住咧。 咁咧就要有邊啲人去提名咧？咁樣就梗係普通選民提名就最好啦。咁樣 提名嘅意思啊，即係提啲議案啦，嚇一啲議案。 唔係，即係俾夠票佢簽名，佢就可以做候選人。 即係假設就呢個區就得。 咁立法會 一千人就可以 區議會係咁噶嘛？就唔係咁咧，最多人多啲啫，簽名嘅人啊。咁結果就呢個當然唔肯啦，係嘛？即係而家爭緊啦。係。咁啊，我哋好落後啊，其實即係你睇美國試過啦，亞利桑那新加州啊，好似十一年前，零三年。咪因为上一任俾人罢免咗，所以先选咗嗰个亚历山大想加出嚟做州长，加州。佢试过，即系美国就有啲州可以，总统就唔得噶啦 吓。 其实总统系好保守嘅，那个选举制度系都未必公平嘅，经常系少即系少总票数少嘅人系做咗总统嘅，试过噶啦。包括上次阿布殊都系嘅，少过戈尔嘅总票数，不过佢个选举人票多。咁其实佢都係有缺点㗎，美国英国係咪佢都亦都唔係真係冇公民提名呢样嘢添㗎。咁、但係宪法学家就当然係批评啦，咁但係呢个另一事啊。但係你话新写啲宪法係肯接受呢啲，因为你冇得讲㗎，喺理论上你係公道㗎嘛，咁样。直接民权肯定係公道嘅嘢，公平嘅嘢㗎嘛。反映主权在民㗎嘛。 亦都系啊，系有招。 咁所以孙中山咪写咗喺个宪法度啦，但系因为佢系宪法啦嘛，佢冇一条法例啊，点样搞噶嘛？正式有条法例咧，就系2004年啦，公投法就正式通过咗。咁咧通过咗之后咧，就喺2004年咧，同2008年咧，一共就整咗六次公投，都系黐住嗰个。总统选嗰、那个系咪唔系国会选总统选举 ，sorry， 总统选举2004年总统选举2008年又总统选举2004年就阿扁开枪嗰次啊嘛，2008年就换咗马英九嗰次啊嘛，咁阿扁开枪嗰次亦都系啦，两个公投2004年3月20日，咁两个议题结果都系否决嘅，因为佢唔够一半人，45%、41% 投票，45%赞成，41% 反对咁样类似啦。咁结果都系否决嘅，唔够50%。咁而嗰两个题目都系好敏感嘅。咁第一个就系如果中共唔撤销瞄准台湾嘅飞弹咧，唔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你系唔系赞成政府增加购置反飞弹装置，以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喂，呢个系得意喎，佢提呢样嘢做乜鬼咧？ 唔系，所以嗱，你呢度牵涉到有两样嘢，你啱讲嘅。第一，公民投票法啦吓，佢系其实个内容系包括啲咩嘅咧？咁、有四个 重点。自己写㗎咋，写到咁啦，你见啦。 咪有四个重点嘅principle 嘅，我相信係。嗰、那个首先就是有个可以公民投票选举啦、可以罢免啦，都可以创制啦，创建一啲新嘅法律啦，同埋否决即係 veto 啦，即係 覆決啦，或者叫做咁、啊、有四個咁嘅權利係包括喺個公民投票法入面嘅。 嗯。 咁、啊、你呢個第一個情況啦，你啱提到嘅就係啱嗰條問題啦，咁可唔可以停止大陸嘅船苗進台灣？咁其實又講到 set 個問題嘅成就提議 set 個問題。 set 到咁咧，就即系等多啲人赞成啦。其实好易赞成，但系结果都系 就好偏颇啊。O K， 呢啲咁嘅导向式嘅问题。O K， 45% 其实唔够一半人去投票。 啊， 咁咧，但系呢45% 里边咧，就只系41% 赞成。咁、啊、即系两样嘢都唔够一半。咁、嗯、即系玩嘢嘅啫。其实嗱，啲人都系理性嘅，所以你见系嘛？咁好似冇乜意思嘅呢种。咁、嗯、背后梗系有啲嘢啦，系嘛、啊？另一个提。另一个提案呢，就是你是不是同意政府同中共展开协商，推动建立两岸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以谋求两岸人民的幸福、福祉、共识与福祉。照计应该赞成啊，没什么不妥啊。 不是，你set问题就很大镬，你这个问题有三个问题的嘛。 啊，我估是很多估话在里 面。你有三个问题，你正常来说你set问题，你是每你只是包括一個問題佢先至 OK 咁，你 set 三個咁啊，即係點嘅咧？ 哦，出波巴魯啊， 你可以 出波巴魯， 你第一個試，可以第三個否噶嘛？ 啊，我知啊，我知你啦，唔好話我知。不過即係呢啲咁嘅set題目技巧咧，就好麻煩。 唔係呢個真係唔係技巧咧，佢都叫隱含啲，呢好過嗱。之前我哋啱我哋講過啦，呢個克里米亞獨立， 克里米亞嗰個 真係我讀俾大家聽啦，好啊，好笑嘅 OK。第一條就係、是、你是否支持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邦一部分啊？兩條問題啊，總共嚇。呢第一条啦吓，第二条就系你是否支持恢复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喺1992年克里米亚共和国嘅宪法咁样样。咁呢两条问题咧，佢系点样样咧吓？咁就话咧，咁有三个语言写嘅克里米亚语啦、乌克兰语啦，同埋呢个克里米亚塔坦语啦吓。咁两条问题咧都冇提供咧系明确嘅是嗰、那个是非嘅作答嘅选项嘅，同埋咧投票人只可以二选其一嘅啫 ，OK。即系事实第一条嘅啫，唔可以两条搭晒嘅，两条搭晒多废票嘅，咁亦都唔可以搭否嘅，同埋维持现状嘅，即系唔系都要独，一系独立，一系咧就归划呢个俄罗斯联邦噶啦，啊，咁啊，即系呢个公投系老屈嘅啫 ，OK， 两样都衰噶啦， 啊，咁其实咧，咁其实我 都系脱离咗啊乌克兰嘅，两样都系脱离乌克兰。 其实我想讲咧，呢啲咁嘅公投咧，佢原意咧系几好嘅，叫做令到即係補充呢個立法即係代議民主政制嘅不足啦，即係好似有啲叫直接民主咁嘅意思，好似希臘城邦咁啦嚇，一人一票咁好開心咁樣啦。但係咧，如果大家咧唔嗰個理性同埋嗰個智慧未達到，即係國民嘅智慧未達到去理解啲題目嘅時候咧，就好易受到咧政客嘅利用嚇、啊，即係佢 set 條問題啦嚇，同埋係傳佢只要控制傳媒咧，因為 好明顯我就算 set 得好啲啊， 係。 佢都赢噶嘛，即系苏联 咧，佢首先系鼓动咗一班人先，去带出一个议题。 但系佢直情系 set 个题目咧，就是、你冇 跟住咧就嗰班人就支持你个议，你 set 条议题 set 到咁嘅，咁已经系可以提交噶啦、 啊。 你话咩啱讲话5%啊嘛，系嘛？ 系 咯，咁咪好鬼易咯。 5%，哦，唔系你即系公民啫，公民提名啫，5%系。咁你唔难嘅5%相对嚟讲。 啊 即係如果你話香港佢搞話，就算20%啊，如果你到時候喂有個咩，即係有個好受歡迎嘅，即係較受歡迎，但係話唔俾佢入，又冇乜特別理由嘅，唔俾佢做候選人，咁你香港人真係20%出嚟簽名支持佢嘅喎，唔係好難嘅啫，我覺得。所以你話30%佢都唔制啊，即係阿爺嚟講。但係人哋嗰個咧，其實係冇嘢嘅。頭先你睇台灣呢個咧，即係空空泛泛咁嘅啫。但係咧，仲有個政治含義好大嘅，即係中共嗰边咧就话咧，你如果通过咧，我动武唔排除咁大剂嘅，唔排除。咁但系美国嘅反应都系好强烈嘅、哦。佢话如佢哋唔赞成任何影响台湾现象嘅公投，唔赞成、哦。佢用个字眼系 咁 啊，以前就话你唔影响噶嘛吓，佢、啊、以前系含糊嗰啲嘅，但系依家呢次咧讲明咧，佢系唔赞成嘅。 咁同應該美國同大陸應該好多刁啦嚇，證明係 首次用反對啊！佢話反對啊，以前係用唔支持嘅字眼，今次係反對做任何影響台海現狀嘅公投， 嗯， 任何影響台海現狀，即係你可能令你引起誤會都唔好咁樣，咁所以啲人反而實際咧變咗又佢都唔夠一半去投票啦、另外投票亦都唔夠一半係贊成啦， 係 咁兩個咧好安全咁啊， 咁你都可以话咁冇咯，咪继续保留呢个公投制度咯。咁但系你话喺即系呢啲直接民权咪好咯，几理性啊咁样。咁你姑阿爷制唔制咧？即系香港俾你搞公投或者俾你搞呢、這个吓？啊公民提名， 因为阿爷就绝对就知道咧，人民咧嗰个思想同埋嗰个 mentality 系好易受控制嘅。OK， 因为佢都系靠支票啫嘛。 就算今天佢都可以控制到你，大多数人都蠢蠢地嘅宣传搞掂你。 系啦， 咁、五年后点咧？十年后点咧？好快过嘅啫嘛，因为几年 间。佢考察佢可唔可以控制到你，就考察佢点样维持嘅经济现状系 OK 嘅啫嘛。咁如果经济好扑街嘅时候，咁大家都系可以当年即系点讲啊？大家去2003年嘅时候啊，乜都系赖董建华噶嘛，咁其实董建华咧冇。 即系嗰阵，如果你整个民革，即系民粹一啲嘅提名，啊脱离香中央啦，咁都有人制。 咁应该都，我谂应该都会有人通过添嘛 ？OK， 脱离中央啦，咁啊应该唔敢嘅，一般人都唔至于咁勇敢嘅。 嗰阵时文字冇依家开到咁犀利 ，OK。 而家先弊啊！而家先多咗呢啲。 唔系依家香港嘅情况啊，香港嘅情况系因为经济撑得住。仲系啲人咧， 反而啲人 冇事， 串啦，系嘛？ 系咁，如果你有3% 嘅人咧，就失业嘅咧，即系香港咧，吓突然间高咗咧， 而家 你系大妖镬噶啦 ，OK？ 而家2-3%， 咪再多2-3% 啊，系啊， 哦， 系啊， 3% 即系5%，董建华嗰阵系8%， 系啊，再多2-3%，咁你董建华8啫嘛，都搞到咁咯， 八好紧要噶啦， 系啊， 但系喺西方嚟讲咧，10%都试过噶。 咁唔同，你个国家够大，咁你分散咗唔同，我哋集中喺个城市嗰度。 啊，佢真系失业啊，毕业失业噶，香港都弊噶啦，你8% 都好多人噶嘛。 咁你整个咁嘅公投，咁一定会过机会率，你唔过机会率虽然都大啦，但系你 wise 个 issue， 你更加去令到啲人加强对你个政府反政府嗰个概念啫嘛。咁呢啲咁嘅有 risk 嘅嘢，咁中央一定系唔会俾你，一定好敏感噶嘛。 系啊，有啲好敏感噶，你睇下，例如08年嗰次咧，你系咪同意我申请重返联合国加入其他组织？亦名称务实、有弹性嘅策略，亦即系赞成以中华民国名义、以台湾名义或以其他有助于成功兼顾尊严嘅名称申请重返。 尊严呢啲嘢都系好主观嘅啫，大佬。 好益噶咋，申请重返联合国及其他国家组织，咁你话翻就翻噶啦嘛，系嘛？但系佢整个咁嘅提案咧，都系好，即系梗系民进党提嘅呢、這个就，咁结果系点咧？得37% 嘅人去投票，其中呢37%里边赞成嘅得31%，咁就系香港，即系台湾人都好精嘅呢啲嘢，冇乜实质，但系又可能引起战争嘅嘢咧，就唔会随便岌头嘅。咁你今次都见啦，50万人走出嚟，佢哋都系好似香港嗰啲和理非非咁样，就系、是。啊！一张纸都冇留低，咁就干干净净走人啊嘛。 系纯粹。 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嗰个咩100万人啊？阿施明德嗰次，结果系点啊？拖咗好耐，成个月，跟住马英九做市长负责，结果就真系驱散噶。临尾有几千人俾佢搵水泡咁搏啊，咁啊清翻个场喎。咁依家咧，依家呢个国会会唔会咧？咁我哋就唔知咧，系嘛？ 唔同，嗰个系靠魅力领袖啫， 嗰人系啦，但系今次有啲学生喺度，照计都好能够引起嗰啲人嘅即系情感啊，咁啊。 系冇错，大家都好呢、這个即系对呢个施明德嘅言论，尤其沟女嘅言论，系个不主动、不抗拒、不负责。嗱，你净系讲呢三句咧，已经好有魅力噶啦吓，咁亦都系值得点解咁多人可以估读咗出嚟嘅 ，OK。啊！有咩 我 就可以不主动咧？真系， 我就唔明点解而家唔就咁即系公投咯，唔签呢个服贸协议公投咯咁好清楚咪去唔去啊嘛？大家超过一半台湾人话去咁去咯，签咪唔签咯。但系佢哋又唔会咁做喎。 咁我唔知啦，可能我哋跟台湾嘅新闻唔系咁足，可能搞紧噶啦吓。咁亦都系另外阴谋论，就系话佢就根本就两边咧都系谂住通过 嘅。 O K 吓， 唉，唔会，肯定唔会，因为你冇咗，你弯咗就弯咗，弯咗你民进党上台咁点啊？拎住嗰啲啊 百分之几嘅失业率咁样， 唔可以就系靠爱国主义就或者本土主义就可以搞掂经济噶 嘛？你又真系 冇嘢食啊，冇嘢食噶啦，唉，真系吓。 啊，如果你冇生，即系你冇商业，系好难搞嘅。 咁你 veto 咗自己，刮咗自己一巴，咁你唔好你上台又提出翻咁样噶。 咁佢最好就系再拆除拍拆 ，cut 晒啲对大陆有利嘅嗰啲，你去做啊，即系台湾去大陆做嘅生意就得，即系佢又唔好过嚟啦咁样。可能佢谂埋啲咁嘢咧，民进党系嘛？咁、 啊、 大陆嗰边都唔制啊，而家都好实际啊嘛。 系 又要主权，又要生意噶嘛。 唔系，我哋商业专题都讲咗啦。咁其实以前台湾咧，真系去大陆做生意，喺香港开间公司咁啊，翻大陆做噶啦，或者 皮包嘅啫。 系大陆喺香港，大陆喺台湾，大陆佬喺台湾做生意，但系又喺香港公司，喺香港开间公司，跟住就投资台湾咁啊，搞掂噶啦。咁啊，透过香港嘅啫 ，OK。咁其实咧， 你嗰廿年前啊，即系你求其 呢家都系噶啦，呢家都系噶啦，要做 有威胁。等入去就俾你啊，而家就冚唪唥佢自己啲人自己，即系霸翻晒噶啦嘛，国内啲人， 嗯， 经济霸权嚟噶啦，而家佢已经诶，佢有国家资本咧，又容易即系维护国家利益嘅前提之下，就个人牺牲啊嘛，咁佢呢啲系佢哋嘅特性嚟噶嘛。 嗯 香港人冇得同佢争嘅，你话做大， 嗯、 即系啲各形式嘅生意冇得同佢争。 O K， 咁啊讲翻， 但香港人啲小生意好叻。 讲翻条法例，咁其实就严格嚟讲，其实一个比较先进嘅法例嚟嘅。O K， 啊，即系如果你 先进，即系个观念上咧，但系 观念上都唔系啊，观念上都好， 观念上成百年噶啦， 系啦，好耐噶啦， 好耐噶啦。但系你话佢真系做到咁样？就唔多嘅，但系相对嚟讲，你始终系如果你有呢样嘢，个人即系你啲国民咪安心啲。啊，你选咗条友出嚟，发觉好契弟嘅，出卖你嘅，咁你喂唔得，我哋公民联署要罢免佢咁样，咁你起码有个机制 啊，即系监察佢，即系唔使等啊， 唔使等佢系选举个系都唔做嘢又唔做嘢，或者佢做嗰啲衰嘢咁样，你真系好憎佢啦，咁样憎你一致啦。 即系唔系就系讲紧个特首啊，讲紧啲议员都系 系啦，喂，咁我哋而家都叫有个罢免特首嘅机制噶，立法会都仲有。 不过好，嗰、那个好高限制嗰、那个系， 都唔系啊，三好好多地方系啦，你罢免佢，即系等于我哋嗰个罢免， 嗰、那个系要中央签署先得噶，又要。 哦，唔系，佢系要， 系咪？ 佢提案唔使、哎、你三分之二就可以否决佢。 人大常委又惊系嘛？ 唔使、 三个机构噶嘛，我记得好似系。 困难啦，总之就佢唔系咁易啊。 系，但系你办你冇而家冇罢免议员嘅机制啊嘛。O、okay、K， 议员就冇噶，议员冇噶，等四年啦咁。佢唔翻工，你都追佢唔涨噶。 系，唔系呢个亦都系牵涉到我嗰阵时读书嘅时候有个叫 principal agency theory 啊嘛。啊，就讲紧咧就系咧你委任条友去帮你做嘢嘅时候咧，咁我条友咧就最后咧变咗打工嘅啫。咁佢都系叫欺骗住你嘅感情，咁啊做佢自己嘅嘢嘅啫。咁呢个咧令到原本你想选佢入去咧，为咗达到你嘅维护你嘅利益咧，就变咗佢个人嘅利益啊。咁呢个就系代议政制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呢个咁嘅直接民权咧，某个程度上 就系针对呢样嘢， 系针对呢样嘢。但系当然啦，佢直接民权就系啱考虑嘅问题啦。你嗰个嘢唔好太复杂啦，即系起唔起核电厂咁样，大家对核电厂有个概念啦，大佬。你会有啲好複雜嘅 technical 嘅嘢咁啊，公投咁樣，大家都唔知咁咩嚟嘅。 即係好似頭先讀嗰啲， 係啦。咁第二就係大家個文字都有翻咁上下啦。OK， 即係呢啲咁嘅擺明人道性嘅問題，阿里米亞嗰啲 OK。咁啊，咁啊，你都完全係叫做 文字，我覺得如果你話好似香港或者台灣嗰個咁嘅教育水平，啲人又冇咗文盲先啦，首先係嘛？ 係。 咁你都有兩成人到三成人係有讀過大學嘅。或者系啲專業嘅啊，即係中學以上到讀下書嘅咁，咁就冇乜理由唔得噶咯。再加啲歷史經驗啦，係嘛？咁就可以推行噶咯。 嗯，都唔關事嘅，我發覺同讀過書都冇乜關係嘅。O、okay、K， 即係個民主素質同個 民主素質同埋喂你讀 傳統 即 係經驗 我舉個例子，你讀到呢個 econ 或者係呢、這個。engine 读到好叻咁样，咁你对呢啲咁嘅嘢都系冇认识噶嘛，其实冇概念噶嘛，同、一个中一生就冇分别噶嘛， 即系佢一般人对政治系有一个关心， 系啦，咁佢先得 知嘅， 系啦， 即系你嘢啲大事系会清楚嘅， 即系你起码见到份报纸，你都系怀疑佢，喂系咪真嘅，大佬讲啲嘢，即系你唔会净系信份报纸讲嘅嘢，咁 咁就真係開始有嗰個質素去做呢樣嘢啦。 嗯。 咁同埋你嗰啲，同埋你嗰啲咁嘅議員選出嚟都叫做 OK 嘅。但係而家唔係喎，發覺香港唔係，基本上 香港多幾屆添啦。 唉，即係 都得㗎啦，啲人都識揀。 基本上 TVB 講乜，跟住就大家就信乜㗎喇喎。咁之前呢個馬航客機咁樣就話因為可能要牽涉外星人咁其實啲大部分嘅富余真係會問我係係咪真係外星人呢咁樣喎。即係仲係咁嘅情況 呢你又唔記得有冇你哋有冇印象啊八十年代好興嗰陣啲人反對直選嗰陣啲人反對直選而家講緊啲商界嘅啫八八直選嗰陣。佢話直選呢就會選咗劉德華做特首㗎、 嗯、 或者係譚詠麟做特首㗎啦。即是为一般人喂明星啊咁就选㗎啦系咪咁 呢就算你选咗条友咁佢都要做佢都要学㗎、啊、大佬。咁一个 我哋 一个 effect 嚟嘅即系你 我哋选到个快慢必囉咁选到个慢必。 系一个 effect。 冇乜特别经验嘅人。系咪咁但系冇啊又唔系差啫。 系你都好同等于同梁振英嗰个时候坐你都俾时间去学嘅咁样囉。 系 咁、啊，但系当然你锯啊锯，就系你选出你选佢出嚟先锯啊嘛，就唔系一条友夹硬呃落嚟嘅。你同佢同我哋讲话，你俾时间佢学啦，我顶你个肺啊！咁两件事嚟噶嘛 ，OK？ 嗯，冇计嘅，咁你香港只能够如此啦。香港算行得快啦，我觉得唔差噶啦。不、嬲我都觉得，唔系，其实香港已经实践咗呢个直接民权噶啦，即系上次。 所以公民嗰个民智系比以前开咗好多嘅。 系、啊，同埋你见其实又系合理嘅，17%虽然你话咁鬼低嘅，其实都唔低噶啦。一嚟唔低，二嚟佢低低地咪即系证明啲人系知呢啲嘢，冇啊，唔好搞啦咁啊，无谓啊，唔陪你癫啊咁咯。 系啊。 咁呢个系佢民智高嘅表现嚟噶嘛？ 嗯、 如果佢好兴奋走出嚟啊，你叫两叫就扑出嚟啊！我哋有公投啦，呢、這个唔系公投嚟啊嘛。 咪证明第一个经济好啦。 即系啲人系明咧， 即系食饱饭冇嘢做啦。OK， 一系就经济好差啦吓、啊，真系好想搞掂你啦吓、啊，即系两个情况嘅啫。OK， 你讲香港嘅公民质素够噶啦，其实即系我觉得推行好多嘢都够噶啦。 嗯， 不过即系咧，你当然要试啦，因为你都要积累经验啦。但系你唔试啊。唔試就唔啱噶嘛，你唔試就話佢唔得咁啊，咁呢個冇乜特別理由啊，係、嘛？經驗都有咧，有咗幾十年啊嘛，都可以噶啦。 係，所以咧咁啊，講翻總結翻，其實呢個法例係好嘢嚟嘅，不過咧就要牽涉到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啦嚇，係咪我哋可以避免到成為一個政策嘅工具咧，去利用去挑戰呢個權力啦，就係、是、咁樣咯。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今日個講嘅都比较详细咯，起码知道咩叫公民投票。 其实要知嘅呢啲嘢，咩叫直接民权？香港人你十个有九个唔知嘅，你信唔信啊？ 系冇错，咁 政客都唔知啊，知嘅，因为政客知嘅听过一下咁咯。 啊， 听过一下咯，嗰阵都系我开班介绍嗰啲人，而家个个做晒议员啦，系唔知嘅，唔知有啲咁嘢。 系，亦都希望透过呢个观念，等大家明白咩啊？嗰啲或者搞緊而家咩叫佔領中環啊？嗰啲乜鬼嘢啊？公民提名啊？究竟有啲基本概念咩嚟嘅？因為嗰班友好少會解釋俾你聽係咩嚟噶嘛。 嗯， 就係假設大家都明白嗰啲係情況啊。基本上可能佢哋自己討論嗰啲人咧，大家對嗰樣嘢個定義咧，啊，即係嗰個咩公民提名嘅定義，可能都有出入嘅。咁我 梗係有啦，拗到飛起。 係啦，咁其實拗啲咁嘅 technical terms 咧。咁就係冇乜意義嘅，咁就令到咧大家咧對呢個政治更加冷感嘅啫嚇，就係咁嘅情況啦。咁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嚇，或者大家網友去啊提供一下呢個想講乜嘢意見，話可唔可以按八字咯，按八提名 咯， 又整個叫做啊提，又整個公民提名咯，都唔係公民，按八 fans 提名咯嚇，就咁咯。 啊，得嘅呢個可以。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好，咁啊，拜拜。 拜拜。